秀发飘得好像柳丝长，都说东方姑娘姑娘美，你美就美在这个袖子上。你的花儿温柔好像鸟儿唱，你的脚步轻柔好像风儿一样，都说东方姑娘 FM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我去

请我谢谢你们那、啊、我深爱的人，尽管世界已如此繁华，也换不回那往事年华，我深爱的人，你们现在好吗？曾经那些说不出的话，如今就用微笑表达吧，就请允许我谢谢你们那、啊、我深爱的人，尽管世界已如此繁华，也换不回那往事年华，现在的我是你喜欢的样子吗？现在的我是你希望的样子吗？ 不懂夜的黑，想

过，可能如果我，可惜没如果，没有你和我。都怪我，不该沉默是沉默，该勇敢去软弱。

人自由。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，自信可改变未来，问谁又能做到。 谁唱着歌在等候，他近在不言中，他上了车，他走后再见不需要承诺，放轻松不紧绷的关系，不需要握你，或许会牵手，过去只能在被窝里，或许别管过去，只沉溺在此刻的漩涡里。 It's so easy 就是种自由。 想不要难受，

大事又能然后要我将摊子收。从前伤心怎会到日后，沦落变损黑的对手，就为了酒色私利欲和求，回赠我海风的匕首。爱得深厚却不足够，我认识你却未透，难道天公要我再跟你绑脚走，的是至死方。各执事与我分左右，转过头分开走，大事又能然后要我将摊子收。从前伤心怎会到日后，沦落变想黑的对手，就为了酒色私利欲和求，回赠我海风的匕首。爱得深厚却不足够，我认识你却未透，难道天公要我再跟你绑脚走，实在看不透。深深怎会到日后，沦落变想黑的对手，就为了一己私利面目求，忘掉我今天因你守。我不足够，爱得不够，怠慢将你挽救，难道天公要我目睹你灭亡后，遗憾至死方休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想你让我的伤，你的爱就像完美 前。 我问路该怎么脱身，你却说花花世界不必当真。 多么伤人，让我爱上薄情的红唇。今后丢弃谎言埋葬，你犯的罪状没人知道，用什么证明你的行为真的残忍。 你是我喜欢的，现在一直爱人感觉随便假装追爱人，就好像是习惯着接吻，我的心情来不及去问，我真心是所谓爱情不只是一次甜言。 记得过去 我只是一种追逐，你却说花花世界不要找寻，多陌生人，让我爱上薄情的红唇。 愿那一刻共聚。

心却已忘了它的价值。说穿了吧，那一股热血的悲哀去全身通通浇湿。就算了吧，那也不会让凶手换来理智。听到的都是假消息，看到的都不是秘密。一转身，谁流露了这礼貌的笑声变得有点诡异。就怎么能够不好奇？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